点整。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 的声音。 今天要洗锅碗瓢盆水果蔬菜， 有金鱼没问题，金鱼洗涤灵，金鱼领洁净，清除顽固污渍，衣领光彩照人，金鱼领洁净。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新闻广播， 新闻广播， 新闻广播，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中波88千赫， 中波88千赫， 北京新闻广播。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大唐所有人，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您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大家直播的大城小事，我是主持人王哥。 大家好，我是刘继彤。 哎，在这一周哈，这个上了几天班，咱上一周上了几天工作日？ 上一周啊？ 啊，就这一周，上了几个工作日？ 好像应该是连着上了。你多上了一天， 多上了一天是吧？这不知道大家伙适应不适应啊？尤其是在这小长假之后，这样迎来的第一个小休息日，确实也让大家觉得还挺欣喜的。哎呀，又放假了， 又放假了。哎，今天我爱人还说呢，哎呀，这个只休息一天的话，好像感觉有点不够似的。 啊，还没休息过是吧？没休息够，这长假综合征嘛哈，这节后啊，还是要调整心思，这个调整工作计划，调整生活状态和生活节奏，因为这明天又是周一了吗？ 哎， 又到工作日了，而且啊，这个尾号限行有轮换，也再次提醒大家伙儿，明天开车的朋友要出门啊，您就记着，您就往后挪一天。比如说哈，原本您周一不该出门的朋友，这回您就记着，这您周二别出门， 没错， 日子往后调一天，大家千万别这个出错门啊！这前面啰里啰嗦说了这么多呀， 不是，大伙儿一听就听出来，我们俩谁有车谁没车。 不是，我这不是好心嘛，热心肠嘛，这 真的是 有消息大家一起分享。但是、有些事儿热心肠也热心过了，也不合适。 还有这事儿呢。 要不然说人红是非多嘛，这人一红啊，有关于人家的消息啊、物件啊什么的，这就有好事者、热心的朋友就都给翻出来了。 哦， 这翻出来干嘛使啊？就开始卖赚钱 啊。 最近啊， 这个、 就有在网上卖那个屠呦呦的题词。 哦，这是刚刚获得了诺贝尔奖 啊！刚刚拿了诺贝尔医学奖，人家屠呦呦题词就被人翻出来放到网上卖了。 这真的假的呀？ 说上面写着“发展科技，科技向前”8个大字啊。 火。 落款是屠呦呦题，落款日期是2009年，而且标明是敬赠。 你瞧。 但是题词上也看不出来这是敬赠给谁，敬赠给哪儿的。 这后边没有这个单位了。 哎，就这个屠呦呦所谓的他的题词啊，是在10月6号上架开始销售的。价钱你猜猜多少钱？ 多少钱？ 4000块。 我的妈呀， 不讲价啊。 有人买这个东西吗？ 昨天下午屠呦呦的女士屠呦呦女士的丈夫李延昭啊，就跟记者反映说，他们两口子呀在报纸上看到了这张题词的照片，人家说啊，题词呢是假的，不是屠呦呦写的。 哎， 你看题词上啊，连屠呦呦名字都给写错了。 怎么写的呢？ 题词上的屠啊，屠字下边是个日。 嗯， 你说这人给写成了木。 嗨，多写一横。 这一看就不可能是我们本人写的呀。对于假冒屠呦呦题词售卖的行为啊，屠呦呦女士的丈夫李延昭就认为非常不合理，也不合法呀。同时啊，他也希望这件事儿能得到妥善的解决。 哎，这种假冒啊，它特别的 这个投机取巧，他这个木啊，我觉得他不是故意，他不是无意写错的，而是故意写错的， 啊、 就是为了混淆视听 啊。真有事儿的时候，人家也逃、 哎、 逃得开是吧？ 他就说我这不是明明不是吗？你没看准，你以为是呢，对吧？ 啊、 所以这个责任我没有，我明明写的不是。 这到底怎么回事？谁的责任啊？ 嗯、 这得查看一番啊。 哎， 记者就在这个旧书网上查询这个题字的这个商品的时候，发现哎，这题词已经下架了。界面显示，非常抱歉，您所浏览的商品找不着了。 嗯， 三丰在这个旧书网上拍卖的屠呦呦书信呢，在九号晚上11:30左右就结束了竞价 哦 拍卖呢啊。其中一封两页的书信以41,500元的价格竞价成功 啊，还真有人买。 其他两封一页的书信价格也不便宜， 嗯， 分别是31,025元，还有15,375元的价格被竞价成功了。 我觉得这多少有点自我炒作的嫌疑。嗯， 对于这被拍卖的三封屠呦呦书信啊，屠呦呦本人告诉记者，因为那个产品的图片啊实在是太不清楚了，也看不清楚字迹，所以啊也没法判断那到底是不是自己写的。 嗯， 但是屠呦呦夫妻啊再三表示不同意在网上拍卖自己的书，我不管是不是我写，就算是我写的啊，没经我授权，没经我允许，也不允许拍卖。 哎，这一般写信呢给亲戚朋友或者是家人的，这玩意儿还涉及到一些个人的隐私， 那 是吧， 私人的物件是吧，你怎么就拿出来卖呀、啊嗯、这得问问卖家怎么个说法哈。 对了， 这个记者致电卖家也表示啊，自己从报纸上知道屠呦呦不愿意拍卖他这个人家的书信啊，既然屠女士自己不同意，这我就准备撤销拍卖，你说我也不能给人家老人家添堵啊，这不值当。 嘿， 说的还挺漂亮的哈。 早干嘛来的？ 卖家还说啊，自己啊是十分热爱收藏这个行业，已经很多次从废品堆里找回了有文物和史料价值的东西。 哎，这个是不是这么一说啊？但是您在这卖这个玩意儿，这跟收藏就不挨着了。 截至昨天下午6:00左右啊，这项这个拍卖书信啊，在网上仍然显示是正常交易。 嗯， 旧书网的工作人员也说啊，因为你三封信呢、啊、已经竞价成功，后续啊是不是要成交，还需要买卖双方自行沟通协调。网站啊尊重买卖双方的意见，但人家卖家说了啊，涂老师不愿意卖，我们就把这信回收回去啊。涂老师要愿意要，我就给信送到您府上，归涂老师来回收。 嗨，这真是多余啊。 但人家这个北京某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就表示了。 嗯， 售卖假题词这事儿，对于屠呦呦女士来说，那就是侵犯了人家屠女士的署名权。 没错， 署名权啊是著作权当中的一个权项。 嗯， 在这事儿当中啊，主要是被侵犯的权利，如果哈这假题词交易成功，也涉及损害屠呦呦名誉的等问题，所以啊人家屠女士有权利要求对方停止售卖，并且给予一定的民事赔偿。 对， 同时售卖假题词的行为啊，对买家来说那也是欺诈行为啊，买家如果买了假题词，也有权要求卖家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嗯， 工商管理部门这些市场管理机构啊，也在证据确凿的情况下，还是可以对卖家做出处理的。 所以这个卖家无论如何啊，他都是不对的 啊，是吧？这事儿就是、说白了就是不合适，是吧？ 嗯、 而且再说回来，就再喜欢屠呦呦女士啊，这个在支持崇敬屠呦呦女士的工作也好，事业也好啊，这换一种别的更加理智的方式，对吧？人家不是有著作吗？那个青蒿素类药物是吧？ 对，您多帮着卖几本书， 走后备急方啊。这跟屠女士有关的著作也有不少，咱不管您看不看得懂啊。这您要是喜欢，咱正规书店正规买正儿八经的那个正品书是吧？ 哎， 到网上买人书信这事儿， 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拿什么都当商品，都在那儿去卖钱，这个事儿本身它就不合道德、 是吧？这说到书信啊，要不然今天也借着这话题，咱跟大家伙聊聊。 嗯， 您现在还写信吗？ 写，哎，估计现在大概都写那个电子的 了。哎，不，咱今天不说电子的， 说什么？ 咱今天说纸质的信啊， 就是一笔一画写在纸上的那个。 哎，对，带信纸、带信封的，就是带贴邮票的那种啊。 我可好多年没写过了。 您上一回这上一封信什么时候写的？ 嗯、 写给谁的？ 哦， 您写信的时候有没有哪些特别爱用的句子？ 嗯， 哎，大家伙都欢迎跟我们聊聊吧，您回忆回忆啊。 哎， 大家可以发送您的互动内容到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啊，订阅号查找大城小事，查找大城小事，先关注再留言。今天我们和您聊聊啊，您曾经写的那些信。 好。 大伙儿回忆着啊，这个我们也帮一位这个市民张先生好好回忆回忆。 我这都忘了什么事儿啊？ 我先问你一个问题吧。 啊、 假如 说， 假如说你啊开着车 啊 参加一个朋友聚会 啊， 然后吃饭是吧？吃饭这个可能还要这个大家有一点这个小祝贺呀。 嗯。 哎，喝点小酒什么的。 那不行，我今天开车来了，喝不了。 那不行，就是太热情了啊！大家这个都在这儿， 非喝不可， 非喝不可。 那喝，我喝完我 喝完以后怎么办？ 你掏钱给我找个代驾。 哎，也行倒是啊，或者说呢，打个车回家啊，这都是很正常的。 嗯， 咱们这位市民张先生呢，就是这么做的 啊。 这个在奥体中心附近的一家餐厅呢。吃饭，然后喝酒了啊，而且喝的还比较多啊，喝醉了。但是呢，就是在那种状态下，他还是意识很清醒的啊，自己不能开车了， 嗯， 我打个车回家。 是。 可没想到，到了夜里这个凌晨两点多的时候，却被冻醒了。冻醒了之后，发现 没关窗户吧？ 不是，发现自己不是在车里，也不是在家里，他在四环路的主路上。 不是回家，这家没回城啊？ 谁知道啊？ 怎么跑主路上？主路上不能下车。 就在四环主路上，就是孤身一人呢，而且身上的手机、钱包都没了啊，脸上和胳膊上还有明显的伤口。 这是被人扔在这儿的呀？ 对呀，最后在一个好心的出租司机师傅的帮助下回到了家里。哎，张先生呢就怀疑是被这个他头一次打车上的这个出租车的司机趁罪抢劫了，希望找到好心的司机提供线索。哎，这个目前的警方也介入了调查。 这怎么回事？是不是有误会呀？ 据这个张女士、张先生的爱人李女士回忆说，张先生深夜到家的时候啊，吓他一跳，说身上的财物都丢了啊，说这个两点多钟到家，满脸是血 啊， 衣服前襟都被这个血给染红了，估计是脸上的伤口出的血。 嗯， 原本带着的手包也没了，这包里头有5000多块钱的现金，还有证件，还有车钥匙、手机也没了，总共的损失大概10000多块钱吧。 这怎么这么惨呢？不是去聚会去了吗？ 啊，他说了，张先生到家的时候还是有点迷糊，说晚上是和朋友在这个奥体附近的一个烤鸭店吃的饭， 嗯， 哎，这9点多的时候往家打电话呀，说喝的有点多，会打车回来。李女士说，当时我也没多想啊，说这个因为在外头有应酬嘛，先生还是比较这个小心的，知道打车回家。 啊， 哎，等到他到家一看他这个样，就想到可能是出事了。那么到了昨天上午，这个醉酒的张先生才醒过来，可是他对前一天晚上发生的事情是一点印象都没有， 喝断片了。 哎，他说，哎呀，我就记着和朋友们分手的时候啊，在饭店门口打了一个车，然后呢这个怎么上的车呀我都记不清楚了，可能是朋友们给我扶上去的。哎呀，到了夜里头我被冻醒了，醒了的时候我这一看表啊，哎呀，2点半了，我怎么我在四环主路上呢？哎呀，哎，然后后来迷迷糊糊的，好像我又上了一辆车到的家，哎，但是这中间的过程我都记不清楚了。 这看来是没少喝。 嗯，因为喝醉了啊，醉酒，所以张先生没有办法记得是在四环路的什么地方醒过来的啊，也是大黑天的，你想在四环主路中间，你怎么能判断是东四环、西四环还是北四环呢？ 嗯， 现在说这我想起来真是后怕呀！你说我在那四环主路上，那要是来往的那车把我给撞了。那我可能连命都没有了。 那可不是，谁能成想这大半夜道上还有一人在那躺着呀？ 嗯，无奈之下，张先生只能求助民警。 嗯， 哎，他说我们和民警一起调取了烤鸭店门口的监控录像，看到我是在9号晚上的10点多钟在烤鸭店门口打上的出租车。按理说呢，从奥体到我们家呢只有20来分钟的路程，但是呢这中间我跑到了四环主路上。张先生猜想肯定是那个出租司机把自己扔在路上的。 嗯， 当时我已经上车了，就算是出事儿那也应该是在他车里头啊。昨天下午记者也来到了张先生所在的东直门附近的这个小区。哎，根据小区门口的保安说呀， 啊， 在昨天凌晨将张先生送回家的是一名出租汽车司机。 嗯， 那个司机告诉我呀，是在四环主路上看到他的，当时躺在地上晕晕乎乎的，就说了这个地址。这名司机呢，人还挺好，说张先生身上东西都没有了，肯定是遭到抢劫了，也没要车钱，还让我赶紧帮他报案。 啊， 后来呢，看着张先生进了小区，他才走的。 这看来这事儿是对上了。 嗯，张先生说了，也希望呢能够找到这名好心的出租汽车司机， 嗯， 就送他回家的那位。 嗯， 哎，这个能够提供一些线索。 嗯， 哪怕是最后把自己丢的那些东西找回来呢，是吧？目前警方已经介入了调查， 当然了，这个是吧，这个监控录像里能不能看清楚这个车的车号啊，或者是还能进一步的有什么线索，这都归警方来去研究了。 对， 希望能够早日的破案。 但是我估计这事儿问题也不大，沿途都是有监控录像，而且这个张燕上车的时候，朋友们就没搭把手，没一个人记着的这他上车的时候车牌号什么样， 哎， 最后也不给问问是吧。所以说喝醉酒了，这个首先不能开车喝醉酒回家，这是肯定的。 嗯， 当然了，就是咱就是叫车打车找代驾也好，其他一起陪着那些朋友们也都上点心， 多留个心眼儿。 不能喝酒的时候是朋友，喝完酒之后这朋友就不做了， 没错。 覆盖 WiFi，摆着 ATM 机，自助缴费，手机还能充电，电动汽车还可以在门口找着充电桩， 是啊， 甚至还能在这儿量血压、测心率、进行尿检。 罗哥，您等等，您等等，您说的这是协和医院是吧？ 哎，不，这不是协和医院， 不，这不是，这也是高档的会所， 你不知道了吧？记者从北京环卫集团了解到啊，刚才说的那地方啊，那是北京的公厕 啊，公厕。 哎，以后啊，北京的公厕将会升级为第五空间。 哇！ 除了解决内急之外啊，还兼具多种不同的功能。 好家伙！ 年底之前，这第五空间的样板间呢、啊，就会在房山亮相。 是啊。 而打从明年开始啊，全新的第五空间将会在顺义、昌平、延庆和崇礼地方全面开建。 嗯， 在大家伙印象里，公厕嘛，有味儿，对吧？脏地方。但是环卫集团的相关负责人却跟记者说啊，北京的公厕呀，在不改变公厕基本功能、不减少厕位的前提下啊，将打造成家庭空间、工作空间、休闲空间、网络空间之外的第五个空间。 哦， 这厕所标志也会从过去人们所熟悉那 WC 啊， 改成什么？ 改成阿拉伯数字五。 五， 哎，以后一伸手五个手指头，这就知道这是要上厕所。 呵， 在这儿呢，还可以提供像缴费呀、存取款的业务。就您上厕所啊，您蹲着的时候 ，WiFi 上网 啊， 注意时间啊，可以给手机充电啊。您上厕所的时候不着急，您停车的地方还有给车充电的充电桩。 嗯， 上完厕所了，我一蹲一起头晕，您还能测量血压、检检心率啊、尿检这些简单的体检项目也能完成。 嗯， 同时像这个带孩子的，这个有一个母婴室就会方便很多，还为老人、残疾人、盲人和带小孩的家长提供各种便利。此外呢，还会在这个第五空间啊，那个外立面啊，张贴寻物启事等各种小广告的广告栏，方便集中解决城市的牛皮癣问题。 想的倒是挺周到的。 哎呦，真贴心！这我觉得。不会吧，简直不可能，但是一想到样板间就要亮相了，这一定是真的呀。 但是以我的这个经验来讲，就是这个有一个东西，比如说啊，这个它功能越多，最后反而越不好使啊。 就别其他功能都好使了，您那厕所下水道再不通会儿，这用点水不够用。 就是你首先你得把你最主要的那个功能给它做到位， 对， 做到最方便、最极致、最好才行。 对，最起码得是一合格的厕所，在之上加上那些附加的加分项。 你比如说有些手机 啊， 功能可多了啊，又能拍照。又能摄像 啊， 还能录像， 还能上网， 还能上网 买东西啊， 还能这个，还能甚至还能什么什么怎么样，还能对讲机 啊，是 不是？还能是那个天气预报 啊， 这个卫星定位，是游戏机 啊， 什么都行， 这不正常吗？ 打不了电话，没信号， 这真是糟了心了， 是 吧？ 哎，所以说这个想法我觉得很好 啊， 但是说首先一点啊，就不要只停留于就是一种这个我们。改个时髦，我们想一个这个新式的方法，我们来突破一下，然后这个东西做出来以后，就是没有后续的这种维护，没有让它能够发挥它最大的作用啊，慢慢的就这个热度下来以后就凉在那儿了，逐渐的就破落了。这个我觉得大家应该有很多的前车之鉴，可以去这个回想。你比如说街上那信息亭，是吧？想当初，曾几何时，那个信息亭也是包罗万象，你甚至在里边你什么都能够查着。 是。 现在你再看看那些信息亭，还有几个能用的？还有这个街上出现的那个流动的图书的借阅的那一套设施， 自助取图书机， 对，很现代化， 对， 很高科技。但是你现在你去看看，还有几个能够实现它这个功能的？所以说这个东西头脑一热，有的时候可能会设计的非常的。好 啊， 但是能不能把它延续下去，能不能让它一直这么好， 这个很重要， 拭目以待，抱着谨慎的态度面对这新事物的发展吧。 哎，希望这个样板间呀，那做出来以后，要是检验它的这个合格，能够受到大家的欢迎呢，能够推广以后，让它每一个地方的这个厕所都能变得这么美好。 是本职，那还是个厕所。 哎。 最近呢，通州的城管新华执法队和城管的志愿者联合在30多米长的墙面上绘上了新通州的美丽景色。 哦，哎，这个倒是一个很好的办法。 啊， 你看这墙上要是画上画，它就漂亮了， 这 对吧？ 不光有画呢，还有宣传语哈。 哦， 拒绝非法小广告，社会美丽新通州。 哎，你看这个还把这个宣传的那个内容给写在里边了，省得说感觉很枯燥。 这就为了解决城市牛皮癣的问题啊！其实说实话。政府也是花了很多心思啊， 没错， 像刚才说的那个第五空间那个样板厕所外墙会放这个集中解决城市牛皮癣小广告的广告栏， 您就干脆可这儿玩命贴吧。 那同时啊，你看像我们通州这边不是已经说了吗？拒绝非法小广告， 对， 很多这个也企业现场开展了小广告换食物的活动。 哦，就是拿那个清理下来的小广告去换东西去。 哎，这居民啊就能把自己这个清理下来小广告换一些特别实用的生活用品。 嗯。 这说以前啊，都说这个使那种说教式的宣传，这特别呆板，对吧？ 嗯。 那现在呀，通过这个展示卡通的城管形象，邀请居民和志愿者一起来参与这种接地气的方式来宣传城管的法规，也是希望啊，市民朋友能够了解到这个城市牛皮癣非法小广告对生活和环境的危害。 嗯。 所以啊，就能更加支持城管的工作，也能理解城管的工作，甚至能够主动参与到城市管理工作当中来，大家伙一起伸手，一起帮忙嘛。 挺好的。 就在那个小广告换食物的活动当中啊，这居民大家伙就把自己清理的那个一张一张的小广告交到志愿者手中，志愿者清点之后啊，当场就为居民兑换像什么牙膏啊、小水杯呀、小镜子呀这些特别实用的日常用品。 哎，这挺好的。 而且志愿者还表示啊，这些回收的牛皮癣小广告将会由专业人员进行分类，然后呢对这些纸张进行分解处理，把它们对于环境的影响降到最低。 这是多好，两全其美， 是吧？ 哎，所以呢这个希望大家呢也能够踊跃的支持这样的活动，当你发现身边有这样的活动的时候，来赶紧行动起来。 大城离不开小事，小事汇聚成了大城， 大城标定了小事的宽度，小事定义了大城的深度。 有小事的大城才是生活的大城， 大城之大尽在小事之中。北京新闻广播每天下午5:20，敬请收听大城小事。 欢迎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主持人王哥。 大家好，我是刘继彤。 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聊啊，这个写信的故事。您上一封信什么时候写的？写给谁的呀？这您多长时间没写信了？您写信的时候有没有一些特别爱使爱用的句子呀、名言啊什么的？您写信什么风格哈？ 好家伙， 就跟我们聊聊呗。那又见青天说，要说写信，那可很多年前的事儿了。 是 小学5年级的作文，那就是写信 啊。 我是给舅舅家写的， 嗯， 开头就是啊，舅舅您好，很久不见，很是想念你们。 一般家信都是这样开始的， 是吧？ 对。 张小辉说啊，没什么机会写信，从小到大就没离开过家， 嗯， 有事的话打电话就解决了呀。 嗨， 但是我是知道写信的规矩的， 嗯， 你比方说啊，给长辈写信要高抬头，也就是所谓啊，称谓要顶格写， 嗯， 第二行啊要缩进2个字的格， 你看看， 要是给自己比这个辈分比自己辈分小的要写字的话啊，写信抬头啊要缩进2个字的格，同辈的呢就是称谓要和第二行对齐。 哎， 怎么样，还可以吧？ 这家伙这讲究还真的是挺多的啊。 哎，这实在是太讲究，不说我还真是没想到有这么大区别。我还只是知道给长辈写信要高抬头顶格写，后边给平辈和晚辈写信啊不是照那格式写啊。 这里边反正这个讲究特别多，你比如说这个还有那种是男女朋友情侣之间他们写信，好像还有很多的那个信纸，写完了以后那个信纸怎么个叠法啊什么之类的。 是吧？ 或者说你要向一个你的异性的朋友表达你这个 某种意思的话， 嗯， 那个信纸怎么叠，哈哈，这个里边好像讲究是非常多的， 是吧？过去讲究的那个信纸都有讲究的，上面还带洒金的，是吧？ 对， 信封都洒金的。 曾几何时，大家把这个写信这事儿啊，玩的这个花样挺多的。 对， 我记得我上大学的那个时候，还有一种这个叫做笔友的这样的这个交流方式， 没见过面就写信互相交流这个文字感受。 对，我们那个时候全宿舍的同学都和远在这个广西的一些学生朋友， 这可是够老远的， 互相的这个通信， 嗯， 特别有意思，还讲讲自己的生活，讲讲学习啊， 嗯， 这个特别的这个让人感觉回忆起来特别的美好。 这还好有写信，要不然说见面， 嗯， 这那么老远，在那个时候见一面， 那个时候是基本上是很难很难， 坐一趟火车好几天， 嗯， 是吧？这多亏了这个有这个鸿雁传书的这种方式哈， 嗯。 这不知道大家伙现在对于写信这件事怎么看呢？您多久没写过信了？您上一封信什么时候写的？写给谁的？都欢迎大家给我们一起来回忆回忆。 嗯， 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说大不大，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小不小， 说小不小，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每天下午5:20到6:00，在北京新闻广播和您聊聊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聆听好了。 欢迎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王哥。 大家好，我是刘继彤。 这不砸车窗，砖头现金，而且啊还专挑在路边没有关车窗的机动车， 吓我一跳啊。 最近啊，这不是吓唬您，这真事儿， 真事儿。 在南湖地区啊发生了好几起机动车的车内财物失窃案件。 哦，望京那片， 哎，损失的财物啊都以现金为主，案发地点啊， 嗯， 那都是道路两侧没有人看管的区域。 你看看， 而且这嫌疑人作案手法确实比较特殊，刚才不是说了吗，他不砸车窗， 嗯， 也不撬后备箱，就专挑那种你自己车窗就没关的车我下手 啊，这比较容易。 8月28号凌晨4点多，社区民警王卫军呢，啊，和保安员就在那个某小区外侧巡逻的时候，发现，哎，远处有异样，有一束手电灯啊，那灯光一亮一灭，一亮一灭， 嚯， 像是打信号呢， 特有接头似的， 啊。这紧接着啊，一个瘦小的身影就出现了， 嚯， 这可是凌晨4点多啊， 嗯， 这巡警就赶紧啊，立即就适应随身的保安员。在暗中观察，这 不能暴露的身影， 这个撞上贼了。 哎，这随着这个小黑影的临近啊，民警发现这是一名上身穿着浅色上衣，下身穿着深色裤子的年轻人。 哦， 并且那借着一闪一闪的电筒的微弱灯光啊，正向路边的轿车内窥看呢。 嗯，这个就是打算啊下手了。 凭借多年的工作经验啊，这结合最近不是老有车内财物失窃的案件吗， 嗯， 民警就判断啊，这名男子啊具有作案的嫌疑，然后立刻起身就拦下来问问吧啊。面对盘查，这名男子啊始终低头就不说话，一直就盯着脚上那双破鞋啊， 嗯， 破鞋子， 破旧的鞋子， 哎，随后啊民警就将这名男子咱带回所里唠唠吧哈。经过1.5个小时的耐心沟通，这名年轻男子最终开口说话，并且承认了刚刚盗窃了2辆轿车财物的犯罪事实。 哦，我们还真有这么大意的人呢，啊。 根据这位犯罪嫌疑人张某供述，他白天啊就在大桥底下睡觉。 是啊。 夜里啊，这个徒步就走在望京周边，这寻摸寻摸看看有什么能找的， 嗯， 有什么能拿的，有什么能顺的啊， 嗯。 据说每天晚上都要走上10多公里路。 好家伙，他顺带锻炼身体了，你看。 所以他那鞋就特别破旧嘛。 哦，原来是这个意思。 磨的， 啊。 为了方便下手，张某啊只选择路边没关车窗的机动车下手， 嗯， 而且啊只偷现金，原因就是花着方便。 你看看啊，他倒不傻。 目前呢，这嫌疑人张某因为涉嫌盗窃已经被朝阳警方依法刑事拘留，这个案子还在进一步的审理之中。 嗯，这也提醒咱们这些车主朋友们啊，一个是不要粗心大意啊，尤其是有些车子是那种自动的啊， 嗯， 这个电动的车窗， 手摇的现在很少了。 哎，对，然后呢，这个自己手边这个还很习惯的一个啊给关上了啊，这个旁边那个有时候就忘了。 对，您驾驶员那您右后方的那个车窗经常是容易忘关的。 哎， 所以还是提醒大家伙儿，这下车之前啊，您都检查一下。而且这个下完车之后，您是不是也得绕车一周看一圈啊？是吧？检查检查有没有窗户没合上缝的，门 没 关严的，对吧？ 哎，而且您别专找那没人看的地方，这就说省那点停车费，然后车里东西被偷了，那您说哪个损失更大？ 还是说车里不能放这些贵重物品，不能放现金？真招贼呀！ 哎。 哎呀，接下来的这个我觉得哎有点真是我说过好多类似的这个消息了啊。 怎么了？ 哎，一位60多岁大爷啊，这个也是号称是一位驴友啊。我其实我特别不愿意把这样的事情和驴友这两个字联系在一起。 那怎么了？ 因为如果是一个合格的驴友的话，就不应该出现这样的情况啊。但是呢，毕竟是他也是用了这种形式去出去去玩了啊。哎，这个怎么回事呢？这位大爷是在10月9号的17点50分。啊，被蓝天搜救队的队员在这个山里头找到的，当时正瘫坐在一个大石头边上啊，这位王大爷， 这又是被困住了。 哎，10月8号的17点10分，这就是差不多24小时多之前了啊。这个阳房镇派出所接到了60多岁的王先生的求助电话，说：“哎呀，我这手机终于有信号了，我在这凤凰岭呢。”又还和那个北京后花园交界的这附近呢，我找不着下山的路了， 你 们救救我吧。 哎呦， 这派出所赶紧啊，派民警上景区，组织民警和景区工作人员开始趁着那会儿天还没黑呢，分两路就往山里头去救援去了。走了4个多小时啊，这天就黑了，还是没找着。正大伙儿着急的时候，大爷的手机没信号，打不通，这救援就算失败了。这就到了晚上9点多钟了啊！你想想，17点多加上4个小时，21点吧，晚上9点多了。这派出所又接到大爷的电话了，说：“行了，你们甭来了，我找着下山的路了。” 又没被困住啊！ 大伙儿一听呢，行了，人家找着路了，咱就回去吧。 啊！ 哎，这一夜无话呀。到了第二天上午，是10月9号上午6点了，这就过去得多少个小时了，是不是？哎，这个差不多将近9个小时过去了。阳房镇派出所又接到这王大爷的电话了 啊？怎么说？ 你们还是来接我吧， 啊， 我没力气下山了，我也不知道我在哪儿啊。 您看， 好家伙，您早说呀！ 说何苦呢？ 哎呀，派出所的民警们知道大事不妙啊，这一晚上 老爷子在山上，这得冻成什么样啊？ 说都心疼 啊！赶紧通知了他的家人，一起来到景区。景区呢也把这个事情报告给了旅游委、镇政府，还有区应急办的相关领导。这各级领导早上起来7点就跑到景区这儿来研究这救援方案啊，赶紧组织搜救小组，安排大伙儿上山。这个上山的有森林公安民警，有派出所的民警，有昌平区消防队支队，还有景区的工作人员，分成3队进山去搜救去，找了4个小时，你猜怎么着？ 怎么着？找着了？ 没找着 啊！ 这王先生，这王大爷，这还真会找地儿啊！往那儿一待，谁也找不着。到中午12点了，第一批救援力量下来，王先生家人也特别着急啊。现场的各方力量不断的想办法。这个时候，领导决定了，咱们还是找专业的搜救队吧。半个小时之后，红箭、蓝天2支搜救队来了30多人，和各级领导经过分析之后，他们把人分成了4组。带着老人需要的干粮和水，你想这个快一整天，快24小时没吃没喝了。下午1点他们就出发了，4支队伍进山找了6个小时，最后蓝天救援队的小伙子们终于找到了王大爷。到了晚上8点钟左右啊，也就是20点左右吧，把王大爷给救回了景区的接待中心。 哎呦，终于给救回来了， 容易吗？啊， 您说这王大爷 还真会找地儿啊！ 是，而且这确实，说实话啊，不能逞能， 哎， 不是说光说王大爷一个人的事儿啊。上了岁数之后，就像昨天咱说的，说那小三轮带着3个老头老太太，这翻了车的这事儿，不能逞能，不能逞能。尤其是上了岁数之后，一定人得服老，是吧？ 对， 这及时该有情况的时候，跟家里人多沟通。咱不行的时候，咱找人帮忙也是呗。 出去锻炼是好事， 是 您别给大伙儿添麻烦了就。 还是说在外边。一定要有这种保护自己的意识哈。首先您决定干点啥之前，经过深思熟虑和完善的准备工作，这就是一个最起码的自我保护的意识的体现，对吧？这6年前股市不是有一波不错的行情吗？这个李某啊，就知道他那同事姓陆的陆某炒股炒得不错，于是啊，就跟亲戚借了45万块钱啊，这个在2009年的时候，把这44万啊都交给了同事陆某炒股，自己就留了1万块钱。 2009年，他怎么会觉得那个时候股市不错呢？ 那就在几次股票行情当中啊，这个不仅没赚着钱，反而还赔了钱。 对呀，那正是开始往下跌的时候。 这李某着急了，我那44万还在里边砸着呢，就跟这个陆某要，你把我那钱还我 啊。 双方约定啊，在2014年12月30号见面。来沟通还款的事儿， 不，这事儿没那么简单呀。 要不然说呢，这简单了不就没有后边的故事了吗？就是因为不简单，这一见面 这双方发生了争执，你一句我一句，这矛盾升级。这李某啊，情绪一激动，持刀刺中了他这同事陆某的胸口， 好家伙， 把人给捅死了， 太可怕了。 后来啊，这李某一害怕，自己拨打了110，投了案。这个检方认为，被告人李某啊，不能正确处理和他人的矛盾，他的行为啊，符合刑法故意伤害罪的构成，应该以故意伤害罪定罪量刑。而根据相关规定啊，故意伤害他人身体致人死亡的，应该处以10年以上的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的量刑。但是也提醒法庭注意啊，李某在发生伤害结果的时候拨打110，在现场等候，构成了自首，所以应该从轻处罚。这个案子里，陆某的女儿提出了附带民事赔偿，并向法庭提出了索赔200多万的诉讼请求。此案呢，还在进一步的审理之中。 没错，这个结果如何呢？还是拭目以待吧。 哎，这不能跟同事朋友商量做生意的事儿，一涉及钱这事儿，关系就变得复杂。你看，这因为钱急红了眼，你就最后连人命都搭上了。哎呀，何苦呢？是不是？ 哎。最后这个消息也还是一个这个大家需要防范的，有一个人利用这个伪基站，沿着三环路。